话没向你说，但我已没有勇气回头，流着泪的你的脸倒映整个城市的灯火，其中孤独的一站是我，连片梦碎的声音也是我。 Shine.